阻挡，台湾感到非常遗憾。他说今次疫情证明台湾不单止可以守住疫情防线，亦都有能力协调其他国家对抗疫情，强调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健康人权之上。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台湾的参与是违背普世人权的价值。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一个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中午12点，米克拉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福建沿岸。此外，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釜山之西南偏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50公里，橫過朝鮮半島。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三和星期四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隨後幾日驟雨減少。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11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6.5，跌20.5；阿里巴巴242.2，跌7蚊；美团点评225.8，升3.4；中芯国际28.05，系跌1.8；港交所374蚊，跌7.4。银河娱乐56.1，升2.4；中国建材12.56，跌9.6；中国平安82.15，升2毫；比亚迪电子30.85，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22，瑞士法郎8.483，澳元5.548，加元5.791。新西兰元5.113，欧元9.1244，每百日元对港元7.3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港金现价报1878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9.27美元，卖出20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有两宗坏车事故同大家报告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开慢线咧，有架泥头车停咗喺度，咁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龙翔道去荃湾天马苑对开慢线有架泥头车坏咗啊，一带咧就多车啦。龙尾去到钻石山。另一架坏车咧就喺港岛坚拿道天桥嘅湾仔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在马会湾位对开的慢线有架的士坏了，拖车到了场，没有挤塞，不过经过时间大家都是小心。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马会湾位那里对开慢线有坏的士，经过时间大家小心。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在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至到康庄道桥面较为多车。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湾仔石水渠街呢，因为有些临时工程，由现在去到4点，所有长过7米的车辆临时禁止在石水渠街右转庆云街的。咁啊，九龙方面咧，尖沙咀嘅七咸道南啊，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咁啊车辆咧不能够喺七咸道南左转赫德道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正义太沉闷，恐惡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罪念提亡，委屈你属哪一方，判断中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在杀人，目睹地捏着器官，自毁一半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也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生，未死心快给我挂，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刎，但受不了如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光过坏了，将你未够可观，就变脸别再窥伴，装好过为恶人潇洒到受两拳，从未先负着天分，自毁一半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也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生，像我黑暗成真，能得到救恩，心会催生我这个替身，经几次地震先知道没有神，谁又怕反重振，自愿贱卖了灵魂，没分身可比我狠，若可生都可有丑恶爱魂，赠你一句名分，如走早太黑心，那黑心你需要对等，未舍得的请放生，在世界有几个躲你回你，被谁逼去囚禁，神经早已崩溃了，扭曲了分寸，是否失忆了，伤心也不知了，是否都忘了，不怕人怪你劣根， 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三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嚟嘅有 J.R.， 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名称叫做《双年咖啡》。佢系透过呢一首歌嚟拥抱自己一啲以为咧系比较奇怪啲嘅性格，或者奇怪啲嘅谂法。殊不知就系透过做呢首歌嘅时候，佢发觉可能真系有问题嘅咧，并唔系自己。而是这个的社会，这个病态的社会将很多的不同的 label， 不同的框架突然放在他的身上。 I'm still hiding in the cage that you build around me. What gives me a 介绍你嚟自香港呢一队嘅乐队，佢哋名字咧叫做喵喵。成员咧有几位嘅，全部都系嚟自一啲以前你听过嘅乐团，例如有 Maniac 啦、刹那乐团啦。今年就组成咗呢个新嘅乐队嘅名字。头先有听过佢哋新嘅派台 single。这边名称叫 Flares。 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get up. Hey, jumping higher. 我有疯狂，我有天丧。 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get up. Hey, jumping higher. 我你疯失去不信也不可取，天诛地灭不掉心碎不掉冷水，天生地梦不见不散不掉弃居补碎，天高几许亦没畏惧，天空天梯腾云去，只想活当自要开朗不理世间境况，只想极乐自要安葬不理肮脏，生于动荡只要释放不悔也都不抗，人自来临灵魂怨恨结傲共业力随身。不对，天经地义不理反对，不要允许。天家地狱不撤不退，火里只管火去。手足不紧就会孤累，重重自愿来回去。黑色柱望一个勾当，不见面子收放。风景外望一个殉葬，一个艳光。死于柱望，不要观看，不要看穿虚妄。全民同行，望着冷汗，逐滴逐滴来流干。两首嘅作品啊，头先嗰首歌咧，同你讲就系喺呢个乱世之中，你要记住保持一种嘅初心，相信自己可以飞得起嚟。而呢一首歌就系同你讲喺呢个疯狂嘅世界入边，你要保持嗰种嘅疯狂，分分钟要比呢个世界更加疯狂。嚟自 Color 新嘅派台作品《天地无用》。 就算未飞得起，都要提醒自己要不断去尝试跳跃，尝试跳出一个更高的高度。跳到几高呢？高过今日嘅股价？唔止，起码要高过嗰个楼价。 要乜有乜买乜，到底有乜嘢需要？一起等你帮阿妈爸爸请教地球。放租放盘放手放心，你交得俾我，等我帮你手。如果未退休。用青春收购转流，一食工具公共牛。嗨，零做狗跟我都比我大，点解连自尊都拎不出去卖？点解？收购转头，反正都冇得你炒。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ix, six. Hi, 连做狗跟我都比我大。Who sells flex.com? 点解连跪低都口少急到大 ？Who sells flex.com? 点解？人越琴越冇运，唔好再谂点解释个原因。立即分身，穷就无谓再问，求生要救。 嚟自 No Way Boys 佢哋新呢首嘅派台作品，形容紧就系嗰种疯狂嘅楼市。新星道名字叫做 That's Why。 在香港这个城市，很多很多的压力，可能你都曾经想过一瞬间不如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又未有能力。试下听歌，可能带到你离开这个地方。三点半之前 The Vamps。 No good for me and my frame of mind,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25, just say the words and I'm all ears. Let's turn a drink to 5 years. Spend my money, oh honey, come and bleed me dry. I came here to be someone else. I found you and I found myself. Mr. Mr. I'm Martin. Get your house and I'll call this. 快点离开一下香港这个地方，去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今日single。今日的名称叫做 Married in Vegas。I'm all in. I'll be riding high, even if it's just tonight or the rest of my life. So come on, do your worst. I'll stay here all night. Cash out, cards down.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押解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返回集团将军澳总部调查三个多小时之后离开。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话，已经将25箱证物运到警署作初步调查。他說曾經提及會避免到有新聞材料的部門搜查，包括編採部，但是由於有被捕人的辦公室位於二樓編採部，所以在沒辦法必須的情況之下都要搜查。他說已經解封相關地方，員工可以自由工作。李桂華沒有回應傳媒提問就離開。2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署，强烈谴责警方针对一传媒采取大规模行动，以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等的罪名，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至少七人，并且派出数以百计警员搜查一传媒总部。他们认为这个是极不合比例和践踏新闻自由的粗暴行径，假借国家安全之名试图震慑第四权，容不下传媒自由和多元声音。联署说今次是特区政府继押后立法会选举之后再一次以威权压倒文明。民主派紧急促请当权者悬崖勒马，否则只会引来更多反弹。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工作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港台的投诉机制。顾委会主席陈建强表示，会上向广播处长梁家荣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向顾委会交代重大和社会关注的投诉。陈建强强调，并非要处理投诉，而是希望获得支援和尊重。另外，顧委會亦都建議廣播處長要更多面對公眾和傳媒，認為廣播處長對港台事務責無旁貸，有責任面對公眾，讓公眾感受到誠意和承擔。香港電台回應說，根據香港電台約章，顧委會就港台的服務向處長提供意見，港台一如既往配合，让其听取有关港台节目编辑方针、节目标准和质素的投诉报告。台湾和美国的卫生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全球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等，共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台湾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和到访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泽共同见证签署仪式。较早前阿泽和蔡英文总统会晤，赞扬台湾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形容台湾处理疫情开放透明，是全球其中一个成功抗疫的地方之一。此行重点是强调台湾处理卫生问题的成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5点，系跌126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4元，跌23.5；阿里巴巴242.4，跌6.8；美团点评225.6，升3.2；中芯国际27.7，跌2.2；港交所374.6，跌6.8；银河娱乐56.05，升2.35；中国建材12.58，跌9.4；中国平安82.1，系升1.5。比亚迪电子30.7，跌2.8；小米集团15.1，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9，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港金现价报1878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91美元，卖出203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喺龙尾喺桥面灯位后少少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系尖沙咀线比较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附近嘅。咁啊，九龙路面方面咧，头先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咁啊较早前咧就有啲塞车嘅，而家坏车走咗，所以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咧大交通就回复畅顺。另外港岛湾仔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马会湾位嘅慢线咧，亦都系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都走咗啦，咁啊交通就回复正常噶。现时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咧，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咧就比较多车。九龙钻石山啊，虎山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咁啊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部分嘅慢线系临时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平定道嘅慢线需要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易俾你估到，我就唔系少女啦。唔系少女，不过佢就如假包换。呢位少女仲心意难猜，有好多谂法，有时连自己都估唔到自己想点。今次就用歌曲记录低呢个阶段嘅黄淑曼。作曲雷心如，填词有林若玲，编曲有 JIYB 陈晓威，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黄淑曼《猜猜我是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肆。将安心二数同一乐听左右下次，刺激充实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求生，还令你满意。 电话旁边嘅咧有谭杏南啊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花谭杏南 Eric 你好， 你好，喂，收到你首新歌啦，呢首新歌对于你嚟讲应该都系充满住好多回忆啦、情感啦等等嘅作嘅一首作品嚟嘅，系啦，歌名叫做《去吧孩子》， 系啊系啊，其实呢一只歌《去吧孩子》咧系我一只猫猫啦，咁佢就喺四月一号愚人节嗰日走嘅，咁我记得。佢因为 cancer 走咗，咁、yeah. 所以基本上佢走咗之后嗰两三日呢、我係唔敢返屋企咁滞。係因为你返到屋企你见到每一个角落都有佢嘅痕迹啊，佢嘅回忆啊喺度啦。咁嗰陣呢我就成匿咗喺病房嗰度、自己一路都走唔出嚟嘅，因为真係做唔到嘢啦，完全乜嘢都做唔到。咁当其时呢我就突然之间有一日我就、都要搵啲嘢去抒发一下自己。咁我就行咗埋去个琴嗰度，咁我就弹咗chorus 嘅嗰段 melody 出嚟嘅。咁咁啱呢就係 Tonic 嘅痕迹呢就嚟咗病房啦。咁佢就坐咗喺我后面，咁然之后佢听下听下，佢就坐咗过嚟，佢话：喂，我头先咧喺你嘅背脊，我睇到浓浓嘅思念，所以我哋不如一齐完成咗只歌，佢当系送俾佢嘅最后一份礼物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开始做咗呢一只歌，就系咁样呢只歌就出咗世啦。 喺你背后睇到浓浓嘅思念，系一个好诗意嘅形容啊，定系佢真系睇到啲嘢啊？ 佢话佢好似讲到好鬼咁样，佢系佢话佢睇到我上面系一嚿一嚿乌云啊。 哦， 同埋因为其实我一路弹嘅时候，佢都唔会知道系我送俾，即系我系谂住猫猫二姐噶嘛，但系佢就一听就话，我听得出啊咁样。咁然之后我哋就喺度谂啊，咁应该揾边一个监咧咁样。咁我哋就好快咁样就揾咗，都系 Tonic 嘅神器，就 系 佢哋嘅鼓手咧，咁就一齐去监制呢只歌。因为其实呢只歌系好 personal 一件事开始啦，咁所以都想揾即系最熟最熟，亦都最近自己身边嘅一啲音乐人咧，一齐去完成呢一件事咯。咁所以填词嘅姜岭其实都系佢好知道我同猫猫嘅故事，所以佢就好快就写咗出嚟咯。 系嗱，虽然系要即系写咗。首歌出嚟啦，咁但系始终你几时先至敢去到真系录呢首歌？ 其实写完之后就收咗份词啦，收咗份词翻嚟嘅嗰一晚咧，我一路读份词出嚟，我自己都已经控制唔到情绪啦。咁用咗大约几日啦，因为我入咗录音室几日去试 key 啊，咁系有啲控制唔到嘅都，即系但系我觉得。找神曦有一样嘢好就是神曦呢佢唔係一个好怜香惜玉嘅一个男仔嚟嘅。所以呢佢就比较冷血少少我哋形容佢。咁所以当我喺录音室嗰度崩溃嘅时候呢咁其实佢话我话等一等跟住之后我咁你喊埋先啦。即係佢唔系嗰啲话唔好喊啦冇嘢嘛咁样。因为其实你反而咁样呢我自己有啲嘢我抒发唔到出嚟。反而你有我啦你有我有啲崩溃嘅情况你有我就得㗎啦。咁我自己會 control 翻我自己嘅情緒，然之後就繼續錄。同埋今次好開心就係、幸好係喺自己嘅 band 房嘅錄音室嗰度去做呢一隻歌。咁所以其實係有大量嘅時間俾我去消化，同埋俾我去錄咯。佢哋又肯陪我去到好夜都 OK。 咁所以最後用幾日嘅時間啦，一路沉淀啦，再消化啦，然之後就終於就可以即係唱得曬成首嘅作品出嚟。 是啊特别最后那一段其实是我录得最崩溃的因为最后那一段诗段完了之后呢第一句就是这傻孩子今天再没心跳 是突然之间这一句有一点 remind 了自己、真是完结了真是走了啦这样因为同埋我自己觉得我庆幸有这首歌的因为很多人呢其实 譬如有親人離開啊，又或者有小動物離開，其實佢哋會將呢一種傷感放喺一個箱嗰度，然之後就埋藏喺心底入邊，一路都唔攞佢出嚟。但係我因為呢一隻歌喺錄音嘅過程入邊，好似一個哀悼會咁樣，亦都係一個回憶大會。咁我用呢一隻歌錄音嘅時間去回憶翻。同埋去攞個箱出嚟，去諗翻我哋之前美好嘅事咯。其實有好多嘢，而家呢個箱已經由好悲傷嘅情緒變咗做一個快樂回憶嘅情緒嘅一個箱咯。 係， 我幾時攞出嚟都可以啦。咁所以雖然呢件事好似好 personal， 但係而家出到嚟隻歌咧，我發現咧下面係好多好多 comment， 我好似幫咗好多人打開呢一個箱，又或者去諗翻佢哋快樂嘅回憶，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已經好似已經唔再係 personal 啦，係一個集體，大家對於離開咗嘅人啊，或者事啊，或者動物啊嘅一個回憶咯。 是你吗？正卧睡房中间，疲倦吗？两眼已渐垂下，睡了吗？拨动着小盒下，安慰着你那个伤。常记得在落雨的一天，呆住了看见雪白锁链，自那天换着换洒睡眠，总照料你永远没变，我们曾经 同埋我哋頭先就揾阿譚詠麟，你就講咗啦，即係個歌啦，音樂上面嗰個創作嘅部分啦。咁去到嗰個 music video 影像上面嘅部分咧，亦都係幾多人會投射到嗰種嘅情感喺中間嘅。因為其實除咗你之外啦，你都邀請咗係一啲嘅朋友咧，就係講翻佢哋同佢哋可能係走咗嘅寵物之間嘅故事啦。 其實幾得意嘅，因為咧我本身諗住呢一個 MV 咧，我想集齊唔同網友嘅貓貓又或者狗狗。甚至乎有啲寄咗刺猬过嚟嘅一啲影像，跟住夹埋做一个 MV 咯。但系去到剪嘅中间，因为其实今次都系我剪嘅，我开始有啲贪心，我就谂，咦，其实我都几想听佢哋真人去分享翻佢哋嘅感觉。咁所以我就邀请咗入边有11位可以参与到拍摄嘅朋友仔嚟啦。咁全部都系网上招募嘅，佢哋就 send email 过嚟咁样。咁跟住佢哋嗰日咧就嚟到，然之后我就用访问嘅形式去问翻佢哋嘅故事。叫他们带了他同他小动物的信物过来、然之后就剪了进去个 MV 入面。那我都很多谢他们愿意在镜头和拍摄的时候很多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很勇于去表露自己的情感出来，所以才可以成就到今次的这个 MV。 哇，但是哇现场那个情绪是。 是啊。 哇。 都現場其實我哋都盡量歡欣嘅，但係有時候當佢哋訪問到佢哋嘅時候咧，我哋就全部人係靜曬嘅。咁但係一完咗就即刻啊攬一攬，冇事啊咁樣。跟住同埋我都揾咗一個本地嘅插畫家，為佢哋嘅離開咗嘅小動物，咁就畫咗一幅畫，咁作為一個紀念禮，咁我每一位都畫咗一幅咁樣俾佢咯。 OK， 係因為其實喺個 MV 嘅前後，其實都有呢一班朋友佢哋嘅一啲訪問嘅內容剪輯咗出嚟嘅。咁但我覺得，譬如睇完曬成五分幾六分鐘嘅成段嘅 video 嘅時候，就都會有一種嘅放下咯。因為佢哋開頭intro 嘅時候，其實都係有啲人會喊啊諸如此類啦。咁但去到後面，其實係好似有一種嘅釋懷喺中間咁樣嘅。 係啊，我好中意最後嘅嗰一位女仔咧，佢就話我会记住同佢开心嘅回忆嘅，我就特登攞咗呢一句嚟摆做最后最后咯。 OK， 所以我系觉得好好有血有肉嘅一首歌咯，同埋真系学你话斋，可能真系其实系少啲呢一个题材嘅，即系可能我哋讲人之间嗰种情感会比较多啲啦，但系你讲系人同佢哋嘅宠物中间嗰种嘅故事嘅歌啊，真系比较少啲会遇到咯。 系啊，所以我自己其实写嗰阵。佢哋問派歌咯，跟住我都覺得死啦，佢有啲唔好意思，好似有少少唔好意思，但係我又真係喺度諗，這個我真係想揾一隻人咁樣嘅歌，我真係揾唔到，咁我覺得好啦，咁都俾大家聽啦咁樣，因為自己都有猶豫過嘅。 OK， 係咪真係做啊咁樣 ？Honest 咯，好 honest 咯，呢首歌我覺得就 係、是。係啊，同埋我是經歷過今次這首歌、我才想通了很多東西，就是、其實我們真的由小到大很多人都教我們怎樣待人處事啊，怎樣去愛人，但是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怎樣去處理離開的情緒、 這 邊那邊也顯要說一句要笑，也許過得容易一點，笑點降低最習慣丟失一張車票，旁人都教我樂於學懂渺小，四周每刻也荒誕新一杯要笑，也許過得平淡一點，蓋起耳朵人浪裡彷彿不同一秒，迷路了方向也亂了，都要繼續叫囂，樂觀不拘多少。 咁嗱，而家啦，嗱，你今年有呢一首《去吧孩子》啦，咁应该都算系一个 side project 啦，因为其实系咁啱遇到呢件事，然之后就做咗呢一首嘅作品啦，咁。咁但系本身喺今年二零年入边咧，音乐上面有冇一啲嘅计划？而家继续系进行中噶。 有啊，其实下一隻歌咧都已经筹备緊㗎喇。其实呢一隻歌嚟緊嘅就将会都係搵返我嘅buddy 啦，就係阿高佬一起去合作嘅，咁都係我自己寫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呢下一次嘅嗰隻歌呢而家都讨论緊个 MV 点样拍啦，因为个 MV 因为我成日觉得影像同音乐係一齊㗎呢件事，咁所以我都想 ready 曬所有 MV 啊咁樣，咁希望今年都可以派到呢一隻歌啦。 OK， 期待啊，因為我覺得歌手個參與度越高咧，嗰首歌應該係最有靈魂嘅，係啦。咁所以我幾期待呢首歌出到嚟。 唉，多謝，同埋我自己都唔忍心，就係自己乜都唔理嘅，我就係乜都理啦。多管 閒事，好事嚟㗎。喺對於自己嘅創作有咁慾緊嘅一種嘅情緒喺中間，我覺得係好事嚟㗎。咁樣，係、 哎、 啊， 係啊。 咁而家就聽住有譚慶南啦，有佢係呢首係最新嘅派台作品啦，《去吧孩子》啦。咁啊，同埋 at the same time 就係期待你嚟緊已經籌備當中嘅下一首嘅派台作品啦。 好啊，多謝你。 咁啊，身體健康啊，多謝曬小花今日。 好啊，平安。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共你分开了都差点发疯，被你吃掉生活智慧，言语也不懂，从早到晚亦想起你面孔，爱也许其实有什么内容，爱上你笑我太痴，你教痴，痴到十分痴，心里像有病，有病，有病也没有得医，无可救治。或者每秒见你心定时，告诉你知，需要知，不要扮不知，心里像吃饭购物发梦也被你驱使。早晚亦都知，不理是快乐愤怒，以后贴着了胶纸，同一死事，哪怕爱你爱到很反智，情我太痴，比较痴，痴到十分痴，心理上有病有病有病也没用得医，无可救治，或者每秒见你需定时，告诉你知，需要知，不要。 地区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一个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中午12点，米克拉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福建沿岸。此外，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釜山之西南偏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50公里，橫過朝鮮半島。本港地區下週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吹微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三同星期四間中有驟雨同雷暴，隨後幾日驟雨減少。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8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13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2蚊，跌25.5。阿里巴巴242.2跌7蚊，美团点评223.6升1.2，中芯国际27.8跌2.1，港交所374.6跌6.8，银河娱乐56.8升3.1，中国建材12.34跌1.18，中国平安81.9跌5仙，小米集团15.16跌2.8，比亚迪电子31蚊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17，瑞士法郎8.477，澳元5.542，加元5.787，新西兰元5.104，欧元9.1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3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1。港金现价报1878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05美元，卖出2031.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都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就维园落桥位一带现时多车嘅。九龙方面啦，深水埗大埔道近青山道交界咧，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嘅。咁啊，大埔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附近。观塘那边咧，而家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带都多车噶，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尖沙咀七咸道南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现时车辆不能够沿住七咸道南左转黑德道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系玩玩星期天嘅蔡敬文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嘅就系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甜。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 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轻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红路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嘅騷動音樂啊！你好啊 ，King。 你好啊 ，Eric。翻嚟之後咧，呢一條題目或者呢一首歌咧，我同我啲 friend 討論咗好耐嘅。 係咩事？ 主要係因為我令到我 friend 胡思亂想得好緊要啦，咁樣。咁咧，首先講個歌嘅主題咧，都有趣嘅。歌名叫做《來追我男友吧》咁樣啦。 哦。 係啦，咁我嗰時就喺度諗啊，即係如果佢同你拍緊拖，你就叫其他人嚟追佢，追咩？係啦，追債。 係啊。 我就諗。即系点啊？即系你本身争咗钱之后，你就同嗰个债主讲话啊，你追我男朋友还啦、咁 担保人嗰栏佢签名噶，你揾佢得噶。 系啊，你揾佢得。梗唔系啦，情歌嚟嘅。咁首歌就系讲紧诶两个人拍紧拖啦。咁嗰、因为女歌手唱啦，于是乎佢就话咧，佢男朋友身边咧有啲狂风浪蝶，明知道佢拍紧拖，但系都有意无意地咧对佢好啦。即系咁样，你当我冇道噶咁样啦。咁、但系嗰首歌所释出个好自信嘅 message 咧，就系讲话你咪试下嚟追佢咯。如果你觉得你追到嘅话， 几好啊。 系啦，咁嘅状态啦。但系我又觉得哇，我又唔知道咁样唱，其实大家有冇共鸣，又或者 catch 唔 catch 到大家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就问咗我个朋友，我就话啊，我想问如果咧，你知道你嘅另一半俾人追紧、啊，其实佢都知佢拍紧拖，但系佢都照追佢，你会有咩态度啊？咁样啦，然之后我朋友 睇下对方个样先。 啊，呢、這个都系嘅，但系我个 friend 咧，我当我咁样问佢嘅时候咧，佢第一个反应系，你系咪知道咗啲咩事？我话你冷静啲先，好唔好？我纯粹有首歌出发，我想问下大家对呢首歌嘅态度啫。因为呢排咧有啲 work from home 啦，又唔系成日出街啦，唔系成日见到另一半咧。我身边都 OK 多朋友，而家处于一种啰啰挛嘅状态。 哦，系咩？ 系啊，因为唔系成日见咧。 就有咁冇乜安全感啦嘛， 系啦，同埋你又费事成日 check 住佢啦，即系成日都啊做紧咩啊，同边个一齐啊，咁样又好似唔系好识大体咁样，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但系呢一首歌听完之后，我觉得希望大家有多啲信心啦。就系、是、如果啲人你觉得佢追到，你咪嚟试下追咯，咁样。 系，不过有啲咧就调翻转睇下会唔会一种情趣咯。 点啊？ 有啲人咧好鬼低手嘅， 你唔好冒呢啲险啦，万一最后。即係追甩錯， 唔係啊！阿 Min 即係咧，你要識得配合。即係有一啲人咧，我識咧，即係唔值得學噶呢啲嘢。即係咧，佢就會成日煽俾自己嘅另一半聽。其實我邊個都約我食飯噶，為咩咧？係要你緊佢。 哦，即係又係嗰啲追求呢個關注啊！ 我 身邊都有 market 噶， 求關注啊，求著緊啊，係 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啲人係中意嘅，但未必係代表係壞心地噶。即係佢可能就係覺得冇話俾你知啫嘛，咁可能你作為另一半，你又覺得哦，你要呢啲係嘛，俾你咯，可以係一種情趣， 但係唔好成日做咯，會煩咯咁樣。 係啊，即係對於我哋兩個嚟講，就應該會覺得好煩啦。不過有啲人真係可能好受呢啲嘅。 有陣時你同佢講呢啲咁嘅，算唔算係大話咧？又未必嘅， 可能是真噶嘛？ 可能真係有一個咁嘅人啦、啊。不過其實可能對方就係做咗一成嘅嘢，但係 你國民老公係邊個啊？ 張孝全。 張孝全啊！如果同你講張孝全冇其他人埋佢身，你信唔信啊？ 啊！ 咁我覺得應該有啲暗馬底，有啲不為人知嘅啲人。 咪係咯，係嘛？ 咁佢的而且確，好吸引嘅咁樣 係啊，可能係真嘅，所以。 但係你知唔知頭先咧嗰句嘢？你講完之後，我腦海入邊運作咧，我呆咗個兩秒係。你頭先話，我話俾你聽，張口全身邊冇人埋佢身，你信唔信啦？跟住我腦海入邊。就算冇人埋佢身都輪唔到我啊！跟住，所以我嗰兩秒嘅呆滯喺度諗，嗰個我咩事啊？都唔到我啊，係嘛？ 你諗下啫，下晝淋淋， 即係純粹諗下咁樣，即係白日夢嚟嘅呢啲係啦。咁咁，但係講翻呢首歌嘅歌手先啦，我覺得喺呢首歌身上，又或者喺佢嚟緊嘅呢一張專輯身上啦，其實已經嚟咗嘅嗰張專輯身上，我睇到啲誠意同埋一啲堅持嘅咁樣。這個歌手咧，佢叫做安心雅，我唔知道大家對佢有冇印象？ 有啊，聽過啊。 係，但係其實大家對佢印象跟同我一樣，都係停留喺譬如綜藝節目啦， 係啊， 譬如好好嘅身材啦， 係啊， 拍偶像劇啦，做戲啦， 係。 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我 check 翻，因為呢首歌之後，我認真去 check 翻佢嘅一啲嘅音樂嘅作品啦，咁樣。即係好不可思議，其實呢一隻咧已經係佢第五隻專輯啦。係咁，其實你見到有唱跳啦，咁唱跳居多嘅咁樣，其實都算係形象百變嘅嗰種嘅路線一路以嚟。但係咧，我上睇一啲樂評或者睇一啲台灣朋友嘅啲意見都係嘅，即係你唔係好覺得佢一個。即係直接啲講，就叫認真唱歌嘅歌手，因為可能好多其他嘅副業做緊啦， 重心唔放喺音樂。係 啦，但係其實都第五隻專輯啦。但係其實即係可能其他，譬如我好性感嘅一啲遊戲嘅代言啊，唱歌跳舞呢一啲咧，可能就係會排得比較後啲。但係咧，我覺得正正就係咁樣咧，當你堅持你想出專輯，你堅持想唱歌嘅時候咧，你公司係可能要抌多啲錢落去嘅。第一件事你要製造多一啲嘅 noise 啦，先會有人關注啦。第二件事就係可能你啲嘢要做得比人哋更加好，先會令人哋留意到你嘅音樂，而唔係留意緊其他嘢啦咁樣。咁呢一首歌 MV 咧，你見到係有誠意喺嗰度嘅，即包括我覺得成隻碟咧，因為而家好似有兩三首嘅 MV 都喺度，咁我睇到我都覺得有種誠意喺度嘅，例如好多個造型啦，咁。同埋首歌都幾 tailor made for 佢自己嘅，因為入面有啲歌詞咧，就係你咪試下嚟追咯。入面有一句就係高手都姓安，怎會不安心？咁因為佢個歌手本身就姓安啊嘛。咁你見到好多嘅時候係真係為咗佢嘅形象度身訂造，同埋個 MV 嘅男主角咧都揾嚟之前一出偶像劇，即係同佢一齊拍偶像劇一個好受到網民歡迎嘅一對嘅我哋叫做情侶組合啦，個男仔嚟做咁樣。我諗香港其實都有呢啲。嘅情況嘅就係嗰個佢出道又或者佢為人熟悉嗰個形象並唔係唱歌，但佢之後唱咗歌，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唱歌的話咧，其實你係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去鞏固你自己歌手呢個形象，你明白我講咩？ 我明白啊，即係譬如舉個例咁，余香瑩咁，可能好多人會認得佢係一個女演員，係啦，但係音樂上面咁，佢咪可能要去好努力地去話俾你，喂，其實我都有我作曲啦，我自己創作啦，同埋其實每一首歌可能 MV 上面我會俾好多心機落去，因為我都想。唔係話音樂還音樂，演員還演員。我想我 MV 作品入面都貫穿到我演員呢一種嘅個性喺中間嘅咁樣，即係佢要喺呢啲誠意上面話俾你聽，喂，其實我仲有另一面㗎。咁樣樣咯， 係啊，都幾辛苦嘅，其實真係。係 啊， 嗰個過程當中，你見到嗱，老老實實係要俾人哋出更加多力咧，先可以留意到呢件事嘅。 係， 聽翻今日呢一首啦，阿瓊揀你啊，温心雅嘅新歌，歌曲名稱叫做《來追我男友吧》。 睇你啊！ 他的鞋，同個地點，兩張電影票，我就當你故意挑衅等我察覺，怕我誤會。叫我姐，你周末约她，难道是想讨论作业这么另类？少来这声倒霉，你当我还太贱？我的心酸何时能让绿茶当如水？我真的无所谓，欢迎你来探险，你还可不成威胁。谢谢他是你的菜，提醒我眼光不来，你尽管我不要看看，只是懒得防晒，高手都心安怎么？会不安，多亏你有情我满你的感情，恋爱是经营，给勇气是引导吗？我天下都是仔仔，他从不为我管，我有本事你还学不来，干就追我男友吧，干来追我男友吧，他发问你就留 留言，当你铁粉你还以为你是影视变钻戒，偷偷追踪我打探什么，你半夜瞧他传的图片怎能逃过我的法眼，少来这双骚美，你刀锋还太尖，我的计算测试能让绿茶淡如水，我真的无所谓，欢迎来只是懒得放闪，高手都心安，怎么会不安？多亏你有情，我满地的感情，恋爱是经营，更要及时引导嘛。我天消失在在，他从不归我管，我有本事你他却不来，干就追我男友吧。欣赏你的审美观，或许我们也能合得来，换个位子你会怎么办，我也不是第一天谈恋爱， You know 你出现我们更爱， You know 谢谢你的勇敢，谢谢他是你的菜，提醒我眼光不赖，你尽管我不要看看，只是懒得放闪，高手都心安，怎么会不安？多亏你有心，我满你的感情，恋爱是经营，更要及时引导嘛。我天消失在在，他从不归我管，我有本事你还学不来，干就追我男友吧。 energy 同埋我覺得都幾有誠意嘅一首嘅作品嚟嘅，大家睇個 MV 都幾有趣嘅，就係講緊佢同唔同類型嘅女仔去 battle 搶男朋友咯。 哦， 但係其實我睇完之後，我又覺得唉，搶得咁辛苦做咩？食咗佢好過啦，唔係即係食咗啲食物啊，講到食咗，即係攞啲精力嚟食嘢好過啦。太快嗰、那個進程做咩啫？哎， 食咗好過啦。 係啊，啲食物。 如果你食咗啊，就係、是、你噶啦。 俾咗你就你噶啦。 係啊，起碼佢一部分已經係我噶啦。 都係，但係其實呢首歌我真係覺得雖然係因為首快節奏好快嘅歌啦，咁、我成日都會話其實呢啲 dance beat 嘅歌可能未必咁多人留意歌詞咁，又或者其實好難填啲好有意嘅歌詞啊。但係我覺得其實填詞嘅係郭大為啦，都係金曲獎級數嘅填詞人啦，係有鋪一啲嘢喺度嘅。即係後屘佢喺度話：你敢你咪嚟追，即係你夠膽你咪嚟追我男朋友咯。而成首歌嘅最後一句就係、我男朋友瞓我隔篱嘅，即系你见到佢埋咗好多女仔嘅一啲嘅，可唔可以话阴毒咧？但系又即系女仔嘅嗰种嘅心计喺当中咯， 系或者系嗰种自主、嗰种主导权咯， 系啦，即系当中佢又有讲话。我从来冇管佢噶，佢啲嘢佢自己话事噶，佢想点就点噶，咁你咪嚟试下追佢咯，即系咁嘅一个语气咯，我觉得，得意嘅。 作为嗰啲嚟抢佢男朋友嗰啲人就话，系啊，佢翻你隔篱，但系佢啱啱 text 我， 好认真啊！ 佢话挂住我， 好崩溃啊！我想象紧好多朋友如果听到呢一句。即如果人對唱下一句就係咩？佢頭先 test 我嘅時候嗰狀態啊，攣死你啊嗰種咧，即係頭先扮落好有氣勢嗰個瞬間瓦解， 係啊， 我攣死你， 點接好咧咁樣？如果有一啲咁嘅 project 幾好喎，即係假設你有兩個女歌手一齊出碟嘅時候，但係你可能就係靠啲歌去到回應大家某啲嘅作品，係一個幾有趣嘅交流啊，係咪先？ 最好笑就係 battle 咁樣， 可能有啲新聞記者，即係雖然而家已經唔興嗰樣嘢啦，但可能娛樂記者即係喺度作啲新聞喺度講話，係啊，佢兩個真係搶緊男仔㗎，搶緊男朋友㗎咁樣，你更加會覺得嗰件事好 juicy 啦。 係啊， 但係而家啲歌手唔會啦，大家形象咁正面。 哦，同埋好似冇乜好值得 juicy， 即係冇乜 juicy 嘅新聞啊。 近年都。 因为 A 版好睇过 C 版咯， 亦都系嘅。 香港呢几年啊， 嗱，头先阿琼就讲咗安心啊呢位嘅歌手啦，咁啊都系讲就系、是、啊，其实佢可能好多人即刻谂起佢嘅名字嘅时候，就系、是、啊，佢嘅身份可能系演员，可能多啲嘅模特儿嘅嘢会多啲嘅，系啦，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咧，其实因为而家好兴就系话，你其实好多人做打工都系啦，我唔系净系打一份工噶嘛，即系我可能同时间有一个 designer。同時間我可能是一個教練，同時間我又可能是一個家務助理，諸如此類啦，係啦咁樣嘅身份。但作為歌手都係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啊，歌手你咪專注唱歌咯咁樣樣。但調翻轉可能有啲人可能以唱歌做佢嘅事業嘅重心嘅時候咧，其實佢又真係想試下第二啲嘢。因為其實假設啦，你其實作為一個歌手，但你拍 MV， 假設你自己做去演啦，你其實都挑戰緊演員呢一個角色噶嘛。 系 啦，所以你亦都可能估到就是、啊，有啲歌手可能觉得唱歌以外，演艺嘅事业上面，我想试多啲嘢咁样啦。咁近排就一个好嘅例子啦。咁因为 JW 啦，咁佢就系转咗去一间新嘅公司啦，加入咗星梦啦，咁样。咁坊间都有好多个回响去到谈论，究竟呢一个嘅决定，佢哋点睇啦？咁样。 我都咪拭目以待咯。 系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其实你睇下 JW 佢自己喺press con 上面自己都有讲好多啦，就系、是、啊，呀，即系我都会想试下拍剧啊，做主持啊，等等咁样嘅。咁呢个就可能喺佢原本嘅唱片公司入边，未必咁容易 line up 到嘅一啲嘅机会啦。 系，咁而家大把呢啲机会啦，系咪？ 系啦，咁样。咁到究竟吓 JW 嚟紧佢嘅新歌会系点样样咧？ 拭目以待， 系啦，会唔会同何志涛呢位监制有一个新嘅火花呢？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咁但系咧，新公司嘅歌未有得听，我哋听翻佢同新啲 idea 合作嘅最后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小半生》啦。 这一秒突然地震。这一秒如常说不，这一秒还着已经降临，庆幸彼此，这一秒还是抱紧，多不过几方接近，多不过给猛火吃。笑冲锋破阵，这一刹很满足，与情人被困，等不到明日渗出皱纹，此刻一个吻决定终身，宇宙黄昏在某天轮上呼喊。有份情感，到漆黑停电都找到脚印，要一同流连到天昏地暗，每一分钟吻别一秒是永恒，更珍惜小半生，劫后余生在冰川融掉，赐予我体温，以后人生。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押解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返回集团将军澳总部调查三个多小时之后离开。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已经将25箱证物运到警署作初步调查。他说曾经提及会避免到有新闻材料的部门搜查，包括编采部，但是由于有被捕人的办公室位于二楼编采部，所以在没有办法必须的情况之下都要搜查。他说已经解封相关地方，员工可以自由工作。李桂华没有回应传媒提问就离开。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是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香港通过了国安法，中央支持香港依法采取行动。警方早上封锁一传媒集团将军澳总部调查，包括本台记者和部分网台记者等，一度未能够进入正门采访区。其后经过协调，本台记者和摄影师获准进入采访区内采访。港台发言人说，希望警方尊重新闻自由和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利，不要对正常采访活动作出不合理亦都不必要的限制。强调港台一直以专业态度报道事实真相。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是根据过往经验选择可进入封锁区的传媒机构，有信心这些传媒机构不会对行动构成阻碍。警方又说一直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在不影响警方行动效能的情况之下，都会尽量便利传媒在现场的采访工作。美国财政部制裁11名内地和香港官员。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中方决定即日起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等实施制裁，包括努比奥、克鲁兹等。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对美方的行径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干预中国内政。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7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35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2元，是跌25.5，阿里巴巴242.4，跌6.8，美团点评223元，升6毫，中芯国际27.8，跌2.1，港交所374元，跌7.4，银河娱乐56.7，升3元，中国建材12.4，跌1.12，中国平安82元，升5仙，小米集团15.14，跌3毫，比亚迪电子31元，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2，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9，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港金现价报18,790元，跌27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2.59美元，賣出2033.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龙尾去到马会湾位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反方向沿着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耀华街礼顿道，现时都是多车有少少挤塞。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呢就比较多车㗎。咁至于九龙方面呢，钻石山虎山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部分嘅慢线需要临时封闭。咁另外尖沙咀嘅七咸道南呢都系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车辆不能够喺呢个七咸道南左转去黑德道㗎。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同埋朗平路朗平村去朗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牺牲有阵时都唔系坏事嚟噶。 没再大开心，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顾是见像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与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 鲸落嘅意思系鲸鱼死咗之后会沉落海底，为海洋其他嘅生物带嚟营养，延续生命。伊人对于呢个课题好有感觉，于是今次拣咗嚟成为佢自己首支创作作品嘅主题。 云霞湖泡沫上水面，乘蒸汽进化演。 初步填词都系伊人自己，编曲监制有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陈卓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第二台开始啦！ 听讲啲小朋友上完黄耀祖嗰堂，个个都自信心翻晒嚟啊！小朋友，你惊唔惊啊？ 我感觉我比以前讲故事咧就冇咁紧张咯，要全力以赴就得啦。 阿 Lu 啊，其实我都被佢哋全力以赴打动咗啊，流咗滴眼泪噶。 阿祖，我会叫大家持续玩翻星期天，等待佢哋出色嘅表现噶啦。 翻嚟下昼4:40，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啦。第一首歌拣嚟2020年最受关注嘅一首华语金曲，但系佢哋冇忘记香港。 仍似有闪叫和悲跳，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较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刹，位在边何时，就种下了心机。圆圆万年如些，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愿着到人是知，尽日期仔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八三幺乐队粤语词韵嚟，周耀辉重新填过。 时空渐飘动和交叉，柴偶遇快乐遇坏相，为债执迷时是伟大也显微。月月灵魂肉身，宇宙狂风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作心，尽任耐心为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着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起你。美丽的全部意思，从海熟练要超过生死。重新爱的都是你，美丽的相信太多，神色尚在，仍相信不死。 竟然冇试过有国语歌特登会做一首粤语版呢？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首先听到83U乐队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嘅粤语版，粤语是重新找到周耀辉填词，之后咧有种时空穿梭嘅感觉，我哋翻翻去90年代。简历有500 in China Blue 呢一首 Last Dance， 都同一出剧有关。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可以慢慢划进我的心怀。 台剧《想见你》的两首作品，《想见你》是一首新歌来的，虽然这一首500的 Last Dance 是一首旧的作品，但都受到那出电视剧的影响，是最近得到很多的关注。其实这一首歌都是戏当中很重要的线索来的，因为剧中有一些穿越的元素，每一次他们想穿越的时候，其实都是靠这一首的作品。咁其实好睇嘅劇呢，喺呢一段时间对于阿平嚟讲真係非常之重要。因为当你摊喺梳化嘅时候呢，真係唔知做咩好嘅时候呢，好睇嘅电视劇可以安慰我哋又乾燥又寂寞啦又烦闷嘅心情嘅。用一首歌解释我同文青嘅分别。同样都是讲紧摊喺 sofa 呢件事啦，我话喺度 hea 咯，冇嘢做咯。但系贵为文青女神嘅陈绮贞，用一首歌话俾你听，佢系沉溺咗喺一片 sofa 嘅海洋当中，不能自拔，等紧人嚟救佢。 深夜独自坐在沙发上。让遥控器亲吻电视荧幕，世界杯足球即将开打，我一个人享用舒服的禁区，清晨独自坐在沙发上，一杯咖啡加上时间退回到了航海时代，一路向前就能回到出发的地方，带上方向，上方向，带上方向。下午我还坐在这里，不如把沙发睡成一片汪洋，醒来看见月亮依旧追问太阳，几步三人拥有不追问的灵魂，只能在沙发沙发寒， 找方向。在沙发，等你来救我。 文青女神陈玉菁， 等你来救我。 专辑《沙发去》当中的同名作品。 等你来救我。 歌曲名称就叫做《沙发海》。继续同沙发有关的一首歌，你都应该等了好耐了。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唔好再叫佢哋叫苏打绿啦，佢哋有新名。但其实是他们的分身乐团，他们叫做余丁明。第一首作品《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草莓喝着冰啤酒，黄色见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花边新闻像中国，黑色像黑色，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条，跟着跟着我甩到甩到，晃动水泥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包袱好像他们这首音乐这样，欣赏余丁觅和苏打绿之间的不同的效果。 唔到地咁有童真，继续都系童真乐队啊！ Life, 怎么会那么奇怪？有时候让人期待，有时候让人想要离开。嗨，叹口气放在口袋，明天一大早醒来，该在的全都不在，剩下那口气比我还想醒来。 就展现出同苏打绿完全不同的曲风，而他们就一路都没什么不同的，他们是旺福乐队选来作品，曲风名称叫做我要活上去，活下去不算呢，我们更加有斗志，我要活上去。 只是因为悲伤的一口气，那证明我还有生命，有力气，有奇迹，去改变我自己。我要用力，用力，用力呼吸，就算伤心，伤心都解不了下去，活下去没什么了不起，我还要活上去。没什么了不起，我还要活上去，我可以，我一定没问题。Life 永远都那么奇怪，过去现在和未来，该怎么去爱？